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6集。沈问行扶沈觉进了马车，挥着拂尘赶回来，尖着嗓子喊道： 慢着慢着！ 大理寺卿连忙上前道： 啊，不知长公还有何吩咐？ 督主说，这个女人弄脏了他的靴子，甚是可恶，去带回东厂，不把靴子洗干净，不许出来。 这…… 大公子陪笑： 不如小人送长公一双，行云阁的货，穿着呀，最是舒服。 沈问行斜睨他一眼，鼻子里出气，冷笑道： 哼，督主还缺你一双鞋？怎么，这个女人得罪了督主，你们还想私藏不成？ 不敢，不敢。 大理寺卿瞪了大公子一眼，指着仆役骂道： 还不赶紧给他松绑。 仆役面面相觑，惶惶然松了手。明月蹬开他们，连滚带爬地跑到沈问行身后。明月一双葱白的手都是血污，一双杏目含着泪，将低尾低的。果然是好颜色，怪不得干爹要救他。沈觉得势这些年，下边人献上的莺莺燕燕不少，还有的另辟蹊径，送小官兔爷的也不是没有。但沈觉一个也没有看上眼的，通通拒了回去。后来大家想明白了，到底是个裤裆里缺了一块的太监，摆这些东西到人跟前，不是戳人心窝子吗？于是才偃旗息鼓。沈问行原以为沈觉不好这口，今儿看来只是没遇对人罢了。冲他安抚的一笑，将他领到马车边上。明月抹着脸说了声： 谢长公相救。 马车里没有动静，只扔出一件披风。沈问行捡起披风，心里嘟囔督主这人别扭到家了，救个丫头还跟旁人逼他似的。他把披风递给明月道： 马车里没有女人家的衣服，委屈姑娘先用披风应付着。 明月含着眼泪道： 谢谢长公，谢谢公公，长公真是大好人。 沈问行笑道： 姑娘记在心里就好，待回到府里好好伺候督主便是。 明月一下呆了： 什么意思？ 哼，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们家督主救人岂是白救的？ 话音刚落，车窗里扔出一只鞋子，正中沈问行的脑门。沈问行心惊胆战地抬起头，对上沈觉阴沉的双眼： 你的名字里多了一张嘴，我该摘了才是。 干爹饶命。 沈问行捂住嘴，明月和沈问行跟在马车边上走。安定门大街上车马人流来来往往，明月裹紧披风，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鬓发散乱，衣服还脏兮兮的，实在没脸见人。走到海子桥，迎面走来一个煞气腾腾的男人，明月的心狠狠一跳，叫道： 司徒大人。 司徒锦一愣，抬眼看去，心心念念的那个女孩裹着披风朝他跑过来。他身后停着一架不甚起眼的素卧车，下手一个太监模样的人，面滑头光，天生一副笑样。 这里面是东厂提督，是他救的我。 明月小声说。司徒锦上前作揖： 多谢长公相救，卑职司徒锦，若长公有用得着的地方，只管吩咐，卑职定当万死莫辞。 视线里门帘被挑开，司徒锦听见一个凉薄的声音： 司徒瑾，宣和十八年中武状元，听闻你左右开弓，百步穿杨，力无虚发，受了皇上的金雕弓，供职于羽林卫右卫。可惜三年后，因为骑夜伽蓝刺杀先贵妃，你擅离职守，渎职被贬，去了京郊的五军营。可你又因为射伤大殿下的坐骑，害殿下坠马跛脚，被判杖责一百，流放三千里。但说你运气不好，你运气又着实不错，流放三年，预设还朝，官复原职。不过算起来，你出仕六年，竟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小校尉。 司徒瑾低着头，沉默无言。 抬起头来。 司徒瑾扬起头，素车白马上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。数年前，他还是个介乎少年和青年间的小太监，现如今他端坐于马车之上，已是个芝兰玉树的青年人了。 咱家欠你一命。 沈觉道。 东厂百户尚缺一人，你若有意，明儿便来东厂应某吧。 金刀山庄，风来水泄。柳归藏盘腿席地而坐，薄薄的窄刃长刀横卧膝上，四周挂满了帘幕，随风摆动，像朦朦胧胧的雾。水榭之外，苍翠树影绰绰而立，侍女在远处静立，等候他的随时传召。这是他引以为傲的水榭，由他亲自督造，每一块黄山石都从安徽千里迢迢地运过来，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堆成雪洞假山。他在这里接待来自天涯各处的贵客，倾听他们的声音，像听赏诗旷的阳春白雪。 庄主，东海怒潮门前来献刀谱，太行山天一刀前来献谱，西湖君子刀前来献谱。 他睁开双眼，像雄狮睥睨他的领地，眼里满是志得意满。 传令摆宴，诸军尽可尽兴而归。 谢庄主。 诸人齐齐垂手，次第退出风来水泄。帘幕之外忽然响起清亮的掌声，柳归藏转过头，眯起双眼，看见一个黑色的人影坐在他的右侧。他戴着硕大的兜帽，只露出一点带着胡须的下巴，因藏身在重重木帘之后，连身影都随着风帘的摆动而忽隐忽现。 恭喜柳庄主得偿所愿，天下刀谱尽归金刀山庄，您是名副其实的江湖首座天下宗师。 不敢当啊。 柳归藏慢悠悠地执起酒杯。 比起你们住持，我还差得很远。 他隐居世外久矣，早已为世人淡忘，何能与您相提并论呢？ 哎，你错了。 柳归藏沉声道。 正是因为他销声匿迹，无人再可以向他挑战，他的名声便无人可以超越。三十年，他一步杀一人，十步杀十人，雪落在他的脚下，就像每一步都踏出一朵雪莲花。那个场面，即使我并不在沙场，光听老人们叙述，就像亲眼看到一般呐。 哎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 但他是不可逾越的神话。 黑衣人低低笑了起来。 柳庄主啊，原来你想要我们住持的性命。 哼，只要有你做我的内应，又怕什么呢？ 柳归藏笑道。 我的朋友，难道你不想成为新的住持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 同样精彩。